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比较有意思啊，看看这两位，他是一对父子啊，郑渊洁老师和郑雅琪主编，皮皮鲁的主编。哎呀，咱们今天仨坐一块儿，有点像那个电视台午夜节目里边那个生发灵广告节目。 不是，有点 吃了就我这样，没吃就你们俩。 不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聚会、 啊。 没错， 这个是放出来很久了。 对对，不，我是管教干部，管教干部。你们俩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啊。嗯，听说这个郑老师这个教儿有方，对吧？ 对。 所以我想起你啊，我就说这个咱们今天话题有意思了。养不教，父之过呀。嗯。你之所以到现在才是个小学文化程度，嗯，全是他给糟践的，是吧？嗯， 没错。 我在家管他叫哥， 我管他叫弟， 他管我叫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1983年出生的。 啊。 我有一本杂志叫《童话大王》月刊，嗯，那个也有人管我叫，这个绰号是吧？ 嗯。 童话大王是1985年创刊的，比他小2岁。所以在家里我管他叫哥，我一回家就是问保姆说：“我哥回来了吗？” 所以啊，这个现在这年头啊，这个人际关系都乱了，咱们是进入了一个乱伦的时代。没见了电影导演大片全拍乱伦吗？咱们现在这个伦是什么？伦是什么意思？秩序嘛，是吧？人伦嘛。你看说乱伦其实是秩序乱了。现在我听见好多事儿啊，我都觉得这个秩序乱了。嗯，哎，这话题可以跟你讲。你23岁， 23， 对吧？鉴于你父亲对你这个性教育开始的非常早，所以这个话题呢，他完全可以讲。你最近听说了吗？就是，30多岁的女老师爱上15、16岁的男的中学生，在网上啊还挑起了一场争论。听说这事儿？ 20多岁。24岁， 那个女老师24岁， 24岁啊！ 因为这 你怎么？ 因为我 这认真呢， 因为我这种事儿，我不是从 他认识 我从小学我从小学6年级以后就得回家的，在家就上私塾， 这就是你们爸怕女老师是吧？ 这个我其实这里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女生，这么多年我在家私塾没有女生啊陪着呀， 就是 失去了早恋的机会， 只有妈妈吗？ 对啊， 嗯， 又乱了， 又乱了。 然后我现在看完这文章，我发现我还失去了和女老师有点什么的机会，是吧？ 你想吗？ 我就是在我上小学之前，朱云杰对我进行了，我觉得我不下1个月的，就是在学校的这个安全教育， 性安全 教育， 防止性骚扰 啊。 然后当时他就说，他说任何女老师要往你的衣服里伸手， 嗯， 这是不可以的，这要回来要告诉朱云杰。当时你看，当时我才5岁吧，5、6岁的小孩， 哦， 当时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 你想什么？ 我想的是还有这种好事呢。 可对呀，我想的，我觉得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我面临的问题不是女老师伸到我的裤裆里，不是裤裆，是 衣服 里头，而是说我想把手伸到女老师的衣服里头，这个问题啊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哎，不是。我怎么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只喜欢女同学，没有喜欢过女老师？你喜欢过女老师？ 两个，我可以说这为什么值得探讨？就是，你看你发现没有，找的这女老师找的都是15、16岁，正好是男孩这个思春、发育、萌动。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啊，特别强烈。就当时我记得啊，我有个物理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特别时髦，穿那种小翻领的衬衫。哎呀，我就记得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梳俩辫子吧， 哎，梳俩辫子，对，这个地方露出一个三角，哎呀，又白又红，像苹果皮儿一样的那个，他本来是批评我呢，说着说着，我得等等，往哪看，我就眼睛就往这儿看，这算变态吗？ 我觉得是， 这算发育早，对， 不 是， 但是我 个长不高， 但是我不是，我一般的就是那个，就是看边上的女生。你夏天的时候，她不是就是女生会这样写东西吗？ 嗯， 然后她穿短袖， 嗯， 从就是我就会经常趴在桌子上。 哦，你对 桌 子窝比较有兴趣。 老师从来不是，我想再延伸一下。 所以你看，你就好平等，你看，你包括你跟儿子的关系啊， 嗯， 都是好平等。我呢好乱伦，也不是，就是好这个次序。 那就是对什么 垂直的 女警察有兴趣？ 哎呀，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大概上初中的时候，我在这个节目里讲过，是真的。 嗯， 我跟踪过1年一个女军人，每天早上跟我一块儿就是坐公共汽车，1年她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小孩儿。 长得漂亮，就是太漂亮了，住我们家附近。有时候我宁愿上课迟到，我等他，他还没来，我等他。慢慢我就看着这个女军人呢、啊，身边啊，哎呀，那个心情啊，出现了一个英俊的男军人，然后就是，但是我还尾随。 你说这个，我有体会、啊。我有一朋友是开一小饭馆的，然后那个得了病了，就是男，他是男生。 男生得的病 就是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后来呢，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让你太太穿上城管的衣服，一下就好了。 你这叫制服诱惑呀、啊， 就是不、啊、是？他就哎，这种他这种有时候他起到的那个作用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啊，他们有一个教育学家还讲，就说民主社会啊，师生的这个关系变了。我发现你们父子的关系倒挺吻合民主社会。嗯，就过去老师是。很崇高的嘛，那个时候老师说的就是说，我要找一个学生把我的这个学问为人传下去是重要的。但是现在呢，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啊，它更像是做买卖的这种关系，就老师跟学生之间，你看老师走学，就是咱做买卖嘛。嗯。所以呢，你知道现在你以为像这小学里是什么人际关系啊？我听到的是什么呢？老师时不时的会给学生啊买礼物。 啊，何止这个？现在就是说，家长都愿意让自己孩子当班干部， 对， 从小就有领袖的这种这种素质的培养，是吧？ 嗯， 要跑官， 要买官 ，给老师钱， 就是这么回事。没错， 在好学校一个班干部能值好几万呢。 哎呦， 好几万 啊！ 而且呢，现在这学生啊，我就觉得他就从来没童年过。现在小学里有个小学老师跟我说，一个个都跟市侩似的，一见老师面挤上去献媚啊！老师，你今天你真漂亮啊！老师，你这头发在哪儿烫的呀？老师，全是这一通啊！ 就说一个国家的孩子，如果说大人话办大人事， 嗯， 这个国家的大人准说孩子话办孩子事儿。 哎， 是这么回事吧？ 但 是你这个也不对。你说现在是师生关系平等了， 嗯， 什么就可以女老师喜欢男生了，是吧？不是，其实鲁迅跟徐广平就是师生关系，这是由来已久了。 但是那是大点的。你现在，你比方说，我考察过这个现象，还真的是挺有损害的。那个英国有个15岁的男孩子，那是22岁的。挺漂亮的，金发，跟我小时候那个物理老师似的，很漂亮的一个女老师，爱上她，你就觉得会对孩子造成什么？这个女老师啊，实际上是有正经男朋友的，纯粹是拿15岁男孩当这个玩弄泄欲的工具。但是15岁男孩啊，是真的爱情啊，他被女老师迷上之后啊，他甚至最后跟着女老师说，你说你到底要你男朋友还是要我？甚至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啊，不跟同学玩，自己去学什么艺术课程，想就拼命想显得成熟，让女老师爱上他，再接着就到性生活了。他这女老师好哪口的？就是说两个人好起来，这女老师就会骂，互相污言秽语，说你这个下流的小男孩，让这15、6岁小男孩在床上骂他，你这个荡妇，你这个荡妇，这样他才舒服。有时候俩人一起逛商场，蹦蹦就把这小男孩拽女厕所里，就来事儿啊。你说这东西对小男孩这心里肯定是会变成他这样。 我前两天就是看了一报道，就是一个美国的最很有名的这个师生恋的案子，就是在90年的时候被判了刑。这女的， 嗯， 这女的是有老公，有4个孩子， 嗯， 这老公是，然后这老师是比这个学生要大20几岁， 嗯， 这学生当时是13岁， 嗯， 一男孩，然后他们俩当时就生了两个孩子， 啊， 生了两个孩子以后，这女老师就被抓起来了，因为那男生还不够16岁嘛， 嗯， 判了7年，然后现在放出来了，两个人结婚了。而且放出来说他还有一个法律，放出来了以后，这个美国的法律说你不能接近这个男孩，比如说100米之内， 啊， 接近了， 禁制令， 对对，接近了就可以抓你。然后这男孩主动跟法院提出来说你要取消这条法令，最后取消完俩就结婚了。 嗯，所以没有学校经历的你看到这个消息就很兴奋是吗？ 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教育真是平等了呀？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嗯， 老师是很权威的。 啊，是吗？ 啊，老师就是说非常凶，不可能。 怎么凶啊？给你留下什么破碎的记忆吗？ 这老师能说一个同学没出息，说你没出息到你长大了吃屎你都接不上热的。 这 是真诚。 二年级 的时候 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说，他说他是管我叫名字的，他说周元杰，我们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说了什么话？他说一个同学可能是迟到了，是吧？ 嗯， 说你长大吃屎都接不上热。 这话从 那，这就你就从此下了决心，就不让他以后上学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找校长去。我说他问我对不对这么说，我说不对，因为那个屎凉着也能吃。然后那个他说那个你叫校长，我说我不敢。 嗯， 他说为什么？我说一个老师跟我说这个话，我的一个朋友是老师，他说如果我恨班上哪一个孩子，他的家长要举报过我，他说我收拾他的最厉害的方法，最恶的方法，他说我不是打他，不是骂他，而是从此不理他了。这厉害吧，老师就跟班上 对 这个人 力量，哎，对， 因为老师不理你学生， 所以我就不敢去找 他。你还别说，真的呀，咱们这有那个新闻呢，就是逼着学生吃屎啊，吃大便的， 吃牛，有 湖北的， 对啊， 对 把这孩子打死。你知道前一阵还有一什么呢？这一老师啊，好像是湖南，我忘了啊。老师的儿子到广东做生意，亏本了，打听说咱什么生意现在最好赚钱呢？就是现在啊，卖淫嫖娼最好赚钱，他没资源呢，跟他老师说，跟他妈说。比如说找15岁以下的小女孩给我到广东来让他们卖淫，于是这老师就跟学生家长做工作，15岁的小女学生啊，就说我介绍你们家女孩到广东打工去，她可以提前走，毕业证我负责给她办，去了之后卖淫卖出性病来了都，你知道吗？咱们去一下广告，你笑什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郑渊洁，我也跟你一样管爸爸叫名，你也叫 他呸。郑渊洁，这个我觉得 说也是石家庄人，很难说。 对，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不是我父亲，就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觉着他让你从小学就不上学了，搞得你现在连个文凭也没有，但是他自己用童话的方法给你编数理化都覆盖的这种教材，而且五岁就告你用安全套，就是给你进行性教育，这种独特的各家庭私塾的教育到今天， 纠正一下，哪有五岁就用安全套的？五岁的时候还没有，五岁是进行 性 教 育。 我从小就没有人对我进行性教育，所以我就是有很多误区， 吃了大亏了 啊。比如说我的想象力也比较丰富，我一直想象。是三个乳房，最后真的一结婚打开一看吓一跳， 天哪， 现在就是说 跟猪比这有 不是，到现在 玩意儿多， 到现在为止还不行，还得就是说还得装一假的样子，就是那个，但所以说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教育学家，他有一个科研成果，就是对孩子的性教育不能晚于三岁。三岁的时候，孩子看所有的事是一视同仁的，他分不出轻重缓急，分不清高低来。这种时候， 三岁他听得懂你说什么吗？ 听得懂。 三岁还听得懂？ 你还记得你三岁时候的事吗？ 记得，我连我第一次走路都记得。 怎么走的？ 顺拐。 我都不知道摔倒。我觉得啊，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必须由生他养他的人告诉他，这是一种殊荣啊，这不是丢人的事、啊。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就拿了一香蕉，拿了一面包圈。就比划说这是父亲的，这是母亲的， 然后就这个 这个啊、 哦、你看到之后高兴吗？ 我看到以后觉得挺正常的呀。 你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 他这么一套方法把你教育成今天这样子，像和尚似的。你觉得你现在健康？ 他现在 成功 了，他就是 活得好吗？活得快活吗？ 快乐。 找女朋友方面还正常吗？ 正常啊，都没问题。 找了几个？ 除了没早恋，找了三个了。 找了三个了。 不是同时 啊， 是阶段性。 现在是这岁数的人干的。 文涛现在正介乎在咱俩之间， 不是， 就是一手同时，一手 说。我现在也要恢复童心，我也觉得过去教育啊，对我很大的这个损害。 恢复童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一孩子。你生孩子之前，比如说是三十岁，孩子一生完，你那零就没有了，你就变成三岁了。 对，然后基本上这个我这个从孩子三岁之后，我就主要研究性学，然后就告诉他爸爸的独门经验，是吧？ 他拿香蕉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很大的香蕉 啊， 然后我说跟你洗澡的时候看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啊，你这不可以啊！ 像 是 他自己那时，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海明威，海明威一般不跟人打架。 海明威 啊，人家骂他那个 不拿橡胶，海明威拿象拔蚌。 不，人家说他作品写的不好，什么他特嫉妒一个叫福克纳的人，早一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他都不生气，他生气一件什么事儿？一个报纸登他说他胸毛是假的，他去了那报社，把桌子全周了，全砸了。这事关男人荣誉啊！ 但是听说海明威、杨伟， 那你这个信息非常准确 啊！ 就说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杨伟男人，这你还不知道 哦？怪不得中国作家得不了诺贝尔，太好色了。不是，我现在就为什么我痛感这一点呢？你这种私塾式的教育啊，那么让我想起孟子啊。我那天看孟子里边，咱很少看哈，看一段我发现真是好。有一个故事讲的非常有意思，说后羿射箭的那厮有一徒弟嘛，叫什么庞蒙，后来这庞蒙背叛师傅，把师傅给射了嘛。然后孟子说后羿也有罪，就你这个徒弟做出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罪。所以他讲了个故事嘛，说哎，有一天打仗，两军对垒，这边的主将和这边的主将都擅长射箭，但是呢这个张三这个主将就说完了完了，我今天旧病复发，我射不了箭了，我肯定死了，哗哗就逃窜。后来追他的人说，追他的人是谁呢？说是李四，是另一人。他一听，他说我死不了了。说为什么死不了了呢？他说啊，这个李四是跟一个叫尹公之他的人学射箭，而尹公之他呢是跟我学射箭。他说尹公之他这个人呢、啊、是个端人，就是个正经人，是个正直的人，所以他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徒弟啊，肯定也是个正经人。所以追上了之后，他终于说，他说我旧伤复发，不能射箭。那个李四果然就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你学射箭，我师父是那样的人，我不忍心用他的这个射箭之道来这样对付你一个不能射箭的人，但是呢我又奉了国君之命，君主之命，我得来追你啊，怎么办呢？梆梆梆，冲那个车轴射了三箭，引兵而去。你看这个事儿，孟子这事儿说明什么道理？我觉得跟现在教育学都很有关系的一个道理。就现在说，你可以学很多物理学，学很多科学知识，这个有可以非常有才能。可是你这个人也可以非常让人讨厌。 现在 你就是他不教你做人， 现在 对是吧？ 不是啊，这个好人知识越丰富。越拿了最高的文凭叫什么？博士后 ， 博士的老婆， 博士的老婆，博士的老婆， 这人品好，做人好，道德品质好，他的知识越多，他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是越大。但是如果这人不好，知识越多，对社会的祸害越大。我听说一个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系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第二天就干了一件事儿。拿笔记本电脑啪一打开，往自动取款机上一装，啪线一连，那钱哗哗就出来了。 是， 就是说，现在这学校是吧？他就说不教孩子做人，因为教孩子做人是怎么教呢？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活得堂堂正正，受到尊重。这尊重是无条件的，不能说你考100分我就尊重你，对吧？他才会尊重别人。 你说雅琪哈，你仅有的小学的经历，对。让你对老师就留下什么印象呢？ 没一点好印象，因为这6年都是一个班主任 啊， 从1年级到6年级，然后每年期末考试的时候都给我们漏题，就是 漏题， 给我们一张卷子，就说你把这卷子做对，把答案全都背下来，然后每个人的卷答案还不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个最后 作文题不一样， 作文题都得不一样， 让每个人写一个作文， 写好 以后他批改 完 了， 让我背下来，背下来以后，然后这么，因为全班同学都要这么做嘛，然后每年考完试以后，因为全班的平均成绩肯定是全年级最高的嘛。 第一年的时候，雅琪就问我老师这么做对不对？我说 不对， 他说你找校长去，我说我不干。 他又那话哈，然后那个他又 他就说你假招子，日本鬼子来了你就是汉奸， 因为他从小在 我看你这像倒像日本鬼子，你看他这样子戴一帽子，再像。日本鬼子， 没错，就是说那个，我这卷子现在还都留着呢。就是说，你想多深仇大恨，我就因为我 老师批改的那卷子， 因为我跟你说啊，他这一般孩子将来全得了诺贝尔奖，他们也是一般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就是说教给你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作弊，是吧？我们干的最荡气回肠的事儿，你猜是什么？ 什么？ 就是 毕业那次考试，六年级，你管不了我了吧？ 嗯， 我们要走了，是吧？我也不跟你们玩了，是吧？ 下学了， 拉呀拉呀的分，拉他的分。 嗯， 就是说，我们就分析老师漏完题以后哪道题多少分。我说雅琪，你就给我考62分，咱们又不补考，咱们一下拉他30分。 哦，把他老师这政绩给他拉下来。 但是 这不最，他这老师最恶劣的是考完试以后关上门，跟我们全班同学说，而且我印象特深，就让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同学说你去把门关上。然后那同学坐完以后，我当时就想，这老师要干嘛呀？ 嗯， 关上门 要性骚扰了 啊？可能是这么多一块骚扰吧。然后他说这个事儿你们不能跟任何人说，学校你不可以说，父母都不可以说。我觉得这太恶劣了，而且这我现在想起来，他肯定是想多挣钱。 哎呦， 他拿了这个， 其实吧， 听你这番揭发，我怕你那班主任自尽的心都有了。 我们 去一下广告，去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我面前的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妈妈说那是鸟人。要照我现在说，就是老师他也不一定是真的老师，学生他也不一定是真的学生，爸爸他也不一定是真的爸爸，儿子也不一定是真的儿子。 这是亲生的， 这是真。但你们俩这关系也不像一般的父子之间，是吗？哎，你刚才想说什么呢？ 我刚才就是说那个刚才想说什么？ 想也就说不一定是真的爸爸， 瞎换。这还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我们我们说不跟他们玩了，因为这样的学校我们去了以后，我觉得就是不放心。 这还是个重点学校， 这还是个重点学校，还是个全国优秀老师。 嗯， 那么我就不放心。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每个人的这个遗传基因不一样，后天生存环境也不一样，用同一个教材去教，那是童话。确实是应该是因人而异，由最能够有权利教孩子的是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那么我就把他领回来了。 所以你这个就属于个人独创的家庭式私塾教育。 我但是开始还是要用他用国家的教材，我去花市那新华书店买回来的。 花市， 北京 花市是专门卖教材的， 那是那个书店是 谁买的？ 教官卖到的花。花市，这个咱们跟新书不正的人没法谈话。然后那个我一看了通读了两遍，我觉得不对 啊，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 不是，这还得儿子说，儿子今天觉得感谢父亲这种教育， 那是很感谢。那我因为我可能已经要没上这学，已经被 现代教育制度 给骚扰了。创维特约之。